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。著名导演冯小宁执导的中国首部科学预言大电影《动物出击》定于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，春节档战局再添新成员。本片讲述的是一群家中宠物在无人察觉和帮助的情况下，去营救一艘满载着剧毒药品并失控的轮船，保护人类免于灭顶之灾的故事。近日，片方首度曝光了定档海报，特点鲜明、阵容齐整的宠物小队齐齐现身。合家欢电影《武林怪兽》今天也发布了通缉令版海报。作为影片的幕后推手，导演刘伟强和监制尔冬升相识相知30多年，才首次合作拍摄了《武林怪兽》。电影将于12月21号全国公映。再来看国际票房，迪士尼公司发行的动画片《无敌破坏王2：大闹互联网》本周末3天入账2580万美元，继续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。环球影业发行的动画片《绿毛怪格林奇》在上周的第四个周末依然有不俗的表现，周末3天入账1773万美元，排名第二。米高梅公司发行的拳击题材片本周末3天入账1680万美元，排名第三。排名第四和第五的分别是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发行的奇幻片《神奇动物：格林德沃之罪》和20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的传记片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，周末3天分别入账1120万美元和810万美元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5点《千千阙歌》，7点《早安音乐秀》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明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FM 97.4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第20段的 NJNY， 我是女右韩丽。今天晚上没有红人，没有男左，是我们在一起重温过往的暖文章，还有冷笑话。对于夜间的豪华冷笑话，新朋友呢可能真的没有听过，所以在今天的录播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有幸可以再次感受夜间曾经制作的豪华冷笑话。在他讲冷笑话之前，送出一首跟他有关的歌，叫做《夜太黑》。 不愿人知的悲，何夜太黑。